政建设委员会报告给议员赶出了委员会。台北市长柯文哲请身兼北农董事长的副市长陈景俊和农委会商谈。陈景俊证实，今天和农委会主委林聪贤见面，讨论了北农的问题。陈景俊告诉林聪贤，柯文哲很关心北农，九月就要开始市政总质询，如果继续僵持，一定冲击市政府和农委会，请农委会好好思考整个北农还有总经理的问题。林聪贤回应，他了解情况，会请副主委陈吉仲处理。至于农委会会不会劝说吴英玲到议会备询，陈景俊说他也不知道，但农委会既然说要处理，就先看未来发展再说。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预定八月底前认定救国团为国民党附随组织。救国团今天指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救国团声明，党产会发言人施景芳昨天提到，救国团的听证会已经结束，但明明年初才说救国团是不是国民党附随组织，仍然需要举办第三次听证会调查，怎么现在就预告认定救国团为附随组织？不仅没有善尽行政调查义务，更证明了党产会的听证会不过只是过场游戏罢了。救国团提出法院判决、行政机关公文书以及历史资料为反证，完全没用，明显违反了行政程序法。如果党产会认定救国团为附随组织，不仅1200名员工及其家庭、3000名教师、5000个家庭以及全国30000名义工痛心疾首，更让全国人民再一次看到执政者的暴虐。救国团强调，成立以来各项收益完全公业务使用，结余也全部依照法律规定转为公益服务，从来没有分配给任何政党或特定人士，呼吁蔡英文总统遏制党产会违法乱政。德国政府今天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中国大陆山东省烟台台海集团收购德国设备制造商乐飞机械。烟台台海集团原本计划收购专门提供德国航太和核子业零件的乐飞机械，但是德国政府暗示援引新规定，动用更大的权力阻止外资收购之后，烟台台海集团撤回了申请。德国去年开始加强外国人投资本国企业规范，用拥有更多权力阻止收购。乐飞机械批评政府干预正常的公司交易，所谓的安全政策忧虑根本没有道理。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68点，跌幅 1.52%， 来到10929点，成交金额140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70点，跌幅 1.19%， 2247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5点，跌幅 1.55%， 227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0点，跌幅 2.82%， 274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17点，跌幅 3.53%， 868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44点，跌幅 2.63%， 27595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48点，跌幅 1.46%， 3280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63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1.9分，成交金额5亿1700万美元。日元111.59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5亿美元。艺人狄英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在美国留学，却扬言扫射就读的高中，警方以恐吓威胁罪名逮捕搜查。联邦检察官6月指控持非移民签证持有枪械，6月6号提讯之后，原本应该在30天内正式起诉，不过检方跟孙安佐的律师以非公审方式结案讨论，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认罪协商，6月底要求起诉日展延30天，获得法官同意，原定8月5号就要开庭，不过检方今天再次提出需要延后起诉的截止日期，孙安佐本人也不反对，法官同意案件起诉期限延到9月4号。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彰化以南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高温资讯，盆地纵谷近山区以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者是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和宜兰县。黄色灯号，新竹市以及台东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老婆，今天外面空气好糟哦。

欢迎来到今天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今天的星期四呢，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叫做 Soul Mate。 现在，万年后的成败，一副早已定案。身体总会腐坏，写下不朽的存在。 用牺牲换来黎明，迎接灵魂的共鸣。轮回几个世纪，太远的距离，唤醒不哭泣的心。关上迷惘的眼睛。 暗幕是转换，是我献上勇气。爱到世界沉默，那还弹奏寂寞？谁还唱着？谁还唱着？谁还唱着歌？擦，微笑不去辩驳它，观察不去争斗它，手指没有停过，是因为梦想没有崩塌。 游戏城欢来黎明，迎接灵魂的共鸣。轮回几个世纪，爱远的距离。唤醒不哭泣的心，哦，关上迷惘的眼睛，我听见灵魂的共鸣。管不住我的原因，你也痛快的回应，这就是共的交响曲。 歌曲呢是来自于 JJ 跟朗朗的合作，这首歌叫做《灵魂的共鸣》。每到了星期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来聊聊剧的时候了。 新剧抢先报 ，Yes，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新剧抢先报呢，来自于 Choco TV 的新剧抢先报，是一个中国的综艺节目，叫做《明日之子》。 大家会知道《明日之子》的消息，可能大多都是因为 还是这是我先入为主的观念， 对啊， 就觉得可能这些清风新闻我才知道，如果我平常没有在 follow 选秀节目的话， 我的确是真的不知道，而且我还不知道他已经是第二季了。 哦，第二季我也不晓得，我现在才知道。 那、啊、明日之子，我一直在想就是 Z 啊，帝国之子。对，好，这个明日之子呢，也是一个音乐的选秀比赛节目，那同样就是有导师，就很像之前的什么中国好声音啊、中国新说唱啊等等，反正就是导师要选战队。 他们可不是叫导师， 他们 的名字叫做赛道星推官。啊，就你在那个赛道有一颗星，我会把它推，这是我自己的解读，赛道星推官。 现在是要比什么 F1 赛车还是跑马？ 就是如果你现在要做一个新的节目，你想要做一些区隔的话，可能在很多地方你就要好像弄出一个这是属于我们自己才有的名称啊、风格啊，所以就是三个导师他们叫赛道星推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独立的叫做厂牌星推官，然后就已经够多推官了，没有他们还有一个现场总导演。 哦，现在这个总导演的戏份其实蛮长的，就蛮强的，因为像就是中国有嘻哈或者中国新说唱，就是那个导演的每次在宣布说现在我们什么进入待定选手，那个他画面很多，其实 他有画面，他不会只是 没有，他画面很多。从第一季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注意到 他， 为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你就很想当现场总导演， 现场总导演，反正可是他要扛，就是所有的赛制跟这些公平不公平，然后现场临场反应，应该都是他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明日之子》第二季呢，就在是这个星期吗？对。星期五晚上8点，每周五会有直播形式来播出。 主要呢，其实就是歌唱音乐选秀比赛节目啦。对啊，所以这个音乐性会拉得比较重要一点。那导师是谁呢？导师也是，千锤百炼，之前的李宇春，然后华晨宇，当然台湾代表吴青峰。 而且因为最近的新闻看到青峰，都是青峰蛮难过的新闻。 哦，为什么？ 因为就是每个导师你就是会有个战队，或者是你就是一个团队，或者他们叫做那个什么盛世独秀、盛世魔音，他们自己专属的名词。但是当你知道学员选你，他选欧马克，他加入欧马克战队，但欧马克战队的学员却一直被淘汰的时候，身为导师的你不是压力很大吗？ 会吗？这不是你们自己不努力哦。 不是，他们就是在发芽的种子， 对， 所以老师就是会给他们建议，给他们养分，让他们长得更大。 真的吗？真的会有建议跟养分吗？ 会啊，就从之前到现在的选秀节目，你看很多各式各样的老师都会说帮他调整，然后帮他选出，比如说我觉得你声线适合什么，或者你可以突破什么，那都是很好的方向啊。 那就是我给了意见，一来是我的意见可能不准确嘛，那这部分就我 老师检讨， 对，老师检讨。那另外，假设我给的意见方向很对，你在短时间调整不出来，做不到，那不是我的问题， 老师， 是不是？不是我的问题啊，每个人要为自己人生负责嘛。所以呢，就是每周五的晚上8点，你可以在秋口 TV 看到这个《明日之子》的第二季，其中呢，你可以看到清风当导师，跟李宇春、华晨宇，然后另外呢，杨幂也会在其中。对，然后是一个音乐的，以音乐为主的选秀比赛节目《明日之子》的第二季。 以上内容由最有温度的追剧 App Choco TV 提供。 Yeah. 情要好，请点一首 CTO 牵着我。 你就这样子看我，我就等你再来开口。走走出门，别忘记牵我的手。 大男生共同的请求，牵着手一起走，最造男团 CTO 心跳加速的举动，就在全新单曲《牵着我》今年夏天幸福点播。 传承需要更全面的把关。 LD Approved Plus 奥迪严选中古车，坚持110项原厂检测，严格把关车况品质，更提供原厂完整保养维修记录，安心首选，轻松入主，给您如同新车般的服务体验。现在就到全台奥迪认证中古车展示中心。 您知道卡拉 OK、 卖场、旅馆、网咖、补习班或长照机构的避难设施安全吗？您知道套房双修需要申请吗？ 建筑物跟汽车一样，都需要定期的保养维修，才能保障日常你我的工作、娱乐与居住安全。 各场所可委托内政部认可的专业机构定期办理公安申报，确保避难设施设备的安全。 套房装修也可以找内政部认可的装修业者提供咨询，若有相关问题，可来电02-2960-3456分机8945。 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关心您。 国际 High-end 音响大展8月9日至12日于圆山饭店展出，唱片音响天天抽，上网搜寻 TAA 音响展。 哦，我两点591啊！ 我两点任务网啊啦！ 好，十波人唔通出一支嘴啦！我591任务网好房网全部拢抓到啊啦！ 真牛！ 因为我用租屋神器屋比 APP， 所有物件一秒抓！ 真跳！ 租房子上屋比，上屋比屋比，奇怪了屋比，上屋比屋比， 租厝用屋比，让你省个劲。 大家好，我们是 CTO。 飞碟 Network 共同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2:25，女主持人玛丽有个问题想问大家。 就是啊，因为就是最近那个父亲节快到了、 yes. 所以会有各式各样父亲节的广告、嗯、那广告现在很多网络上啊，广告可能会有完整版的，可是他可能会剪个短版的先让你看一看、 啊、对， 然后打一个 slogan， 然后下面说哎、啊欸，你要看完整版的欢迎搜寻、 嗯、 但是我看那个短版的广告，我真的是猜不到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想问大家，这个简短的画面会让你觉得故事要发展成什么呢？一开始就是在开车、然后就是有个男的就是在那边开开、然后就转头看一下那个副驾驶座、年轻男性、然后看了一下 副驾驶座是空的吗？还是镜头照不到？ 镜头还没拍到、 okay. 然后你也分不清楚那个驾驶人的表情是 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不明白。然后副驾驶座呢是睡着的，看起来就是爸爸吧、爸爸就睡着了、然后就说哦，载爸爸，载爸爸出门。镜头呢就拍到了那个后座，后座有个箱子，是就那个平台是号称24小时会送到货的那个箱子，就得得得，24小时等等之类的。 哦， 然后再攀回来就没了 啊，就这样。 对啊，然后就是他就后来就打了几句，就是关于什么，比如可能类似什么爱要 完整版哦，爱要及时完整版影片请上。 对，但是我想说，天哪，这个是你要把爸爸再去哪里送掉吗？就是我觉得有点可怕。 那你现在很好奇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吗？ 对，我很好奇到底完整的故事会是什么。 那你有上去找来看吗？ 没有， 我只是想说 你很好奇，为什么不上去找来看？ 我只是想说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前导影片、是跟我想法一样吗？ 是真的会去 他把他爸爸包起来24小时、送到另外一个买家手中还是什么的？不然你觉得他在爸爸后面有个箱子是指他 爸爸 order 的东西24小时送到咯？ 那、你放在后面爸爸上车的时候不就已经看到了吗？ 我真的不理解， 就很神秘。 或是可以做一个超展开式的，就是后面其实后来发现送来是一个定时炸弹，然后爸爸是拆弹组的组员，然后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然后24小时，然后在最后一秒钟结束。拯救了全台湾， 我喜欢这个版本。 你喜欢这个版本？ 我喜欢，这个就是超越想象啊！ 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因为我根本没有看过你刚刚说那个短板啊，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感觉是什 么。你有空在我们这栋大楼等电梯，我想你会看到的啊。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人说那是奶奶的骨灰，他们一起接她回家。 真的假的？那是他的想象是不是？ 想象，现在开始大家想象力奔驰大赛。 我有问题。好，你要走亲情路线，骨灰路线。骨灰路线用24小时的寄货，这个是 很快，我很快就可以拿到，今天烧，明下午就到。 我觉得如果我是厂商客户、可能会比较， 如果比较保守一点， 这个风险有点太高了， 不能挑战大家那个生死礼俗， 对，生死还是太严肃了， 太重一点。大家有看过刚刚玛丽说的这个短板广告吗？就是一个年轻的爸爸开了车，然后呢，就是往副驾驶座看了一下，似笑非笑，是喜还是怒不知道，是喜是悲不知道，转头看到哦，原来是前座副驾驶座的爸爸 沉睡的毛利小五郎， 沉睡了，就爸爸在睡觉这样子。然后可是呢，这时候镜头带到后面后座有一个包裹，就号称就24小时，在台北更快6小时就可以到货的那一家、那个包裹。然后广告结束了，短板广告 就 结束了。 对，我就看到这边，他就上字了这样。 所以最后这个广告究竟它会走向什么境界呢？欢迎大家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运用大家的想象力。 哇，每个人都是创作家，无限可能。 對啊、爸爸跟24小时到货的。就是电商有什么关系呢？ 要怎么连结呢？ 我想到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儿子他载着爸爸，然后要去上班了，因为爸爸是负责24小时送货的送货员，然后很辛苦，所以爸爸就在车上睡觉。儿子看到 那一个是爸爸要送的货， 对，然后就是还没送完，可是他24小时一定要送到，就先把那个货带回家。哇，天啊，这不是 Wilson 吗？这不是浩劫重生那个？这不是 FedEx？ 然后儿子会似笑非笑，是一方面哇，看着父亲睡得很安详，觉得爸爸你真的辛苦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想说。 我真是不孝啊，都已经到爸爸这么老还要出去送货，我真的是好难过。然后爸爸因为真的就是 太累了， 所以在儿子车上睡着，等一下就要被送到那个集货点，他就要换上那一家电商的衣服跟制服，然后开始去送货了。 哎、欸，你的故事都很精彩、欸。我要是老板，会有点想要挖你这个文案。 有再来一点醋，火箭菜的沙拉有一点苦，别担心 baby， 等我来调味，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 I think I know that you really really love it， 我会贴心设计 girl I think I know what's on your mind， 我只美味的我只美味的我只美味的我只美味的我只美味的我只美味的我只美味的我只美味的我只美味的我只美味的我温暖也烫过，问我心里斟酌，你是否了解我？请别怪我啰嗦，因为你是我眼里最美丽的花朵。味道 ，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 ，Check out my 味道，味道 ，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 在飞联盟的 App 上面呢，有一位听众，我觉得妞妞啊，妞妞的那个发想比较可能是接近这一部片的主轴， 真实的， 比较有可能就是真的、嗯、真的厂商会买单的一个创意。 嗯， 就是呢，这位年轻的爸爸送了他爸爸，然后开车。其实呢，那24小时送到根本就不是货，他24小时送到是要让他的孩子看到爷爷。 哦， 就是可能孩子说爷爷呢，爷爷呢，爷爷呢，然后爸爸说给爸爸24小时，就帮你把爷爷送到。 哦，然后可能爷爷还拿着那个里面可能是礼物拿给孙子这样子吗？ 然后爷爷可能本来在床上睡觉，就被自己的儿子五花大绑绑上副驾驶座。我说爸，你不要动，我24小时，我答应我儿子要把你给绑给他，不是要带你要让他看到您。我就帮忙，我还在睡觉。我觉得亲情蛮有可能的，亲情 这个应该是。 对不对？ 对，很大机会要走亲情路线才对。 你问我爱你有几分，我的心只有你一个人。That's right.看夜空闪亮的星星，我会摘下一颗送给你。That's right, that's right. One more time, sing it. 味道 ，This is my 味道，这是我的味道。Check out my 味道 ，Yeah, 味道 ，This is my 味道。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方大同的味道。有那种很快速到货的电商之后会让人养成一种依赖感，就有时候就是有些东西你觉得现在没有，你想哦 马上就有啦， 我就马上订就好了。可是常常就那个时间还是太赶了，通常就是活动结束以后会算一下，觉得不行，还是太不保险。 Showtime, Showtime, Showtime. Guess who's back again? Oh, they don't know. Gone time, oh, they don't know. Gone time. I bet they know as soon as we walk in. Showed up, I'm wearing Cuban links, yeah. Designer mix, yeah. Englewood's finest shoes. Woo-woo. Don't look too hard, might hurt yourself. Known to give the color red the blues. Woo-hoo. I'm a dangerous man with some money in my pocket. Keep up.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et.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a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Gangsters, bad bitches and your ugly old friends. I cannot preach, uh-oh. I cannot preach, uh-oh. I gotta show them how a pimp get it in. First, take your sip, do your dip. Spend your money like money ain't shit. Ooh, ooh, way too fresh. Got to blame it on Jesus. Hashtag blessed. They ain't ready for me. I'm a dangerous man with some money in my pocket. Keep up.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me and they're waking up the rocket. Keep up. Why you mad? Fix your face. Ain't my fault they all be jacking. Keep up. Players only. Come on, put your pinky rings up to the moon. Hey girls, what y'all trying to do? What y'all trying to do? 24 karat magic in the air. 歌曲是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24K Magic， 2:4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每天的下午，周一到周五的下午，都欢迎跟我们一起度过这快乐愉快的两个小时，陪你一起上班，一起工作，陪你一起念书，陪你一起做运动，一起做家事 ，whatever， 就欢迎你把电台打开，锁定着飞碟联播网。 네 파티 속에 날 춤추게 하는 건 있어 함께 달아 never die 작별이 깊은 생각에 나 That is fun So what you waiting for 거야 지금 내 거치된 실컷은 못해 영롱함에 끄지 없이 예뻐 Call me bothered 없는 Prince 타원 다른 level 나의 섹시한 눈빛에 던든 빠져나올 수가 없잖아 새로운 것에 거침없이 넌 터치 걸려서 꿈조리 나의 예나처럼 muscle up 나의 섹시한 맥시에 모두 따라오고 있잖아 손이 차워 심장이 쓰여도 Just wanna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Wanna say yeah Yeah yeah yeah 몸이 타워 뜨거워 미쳐도 Yeah. Wanna say yeah Sex me, what you want? Retro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riple H， 这首歌叫做 Retro Future。 我们现在的确是活在这样一个年代，就是常常很多复古的东西才是未来的新流行。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 对新一代，可能千禧年后出生的啊，或是九零后的啊，他们对一些以前的事情没有什么印象，可是会因为现在也许是选秀比赛啊，也许是其他的名人一些潮流，然后做了一件事情，唱了一首歌，他们又重新的回来。譬如说，他们现在可能会觉得《逆光》就是陈芳宇唱的， 我就知道你要举这个例子。 对对对对对对，之类的。我们活在一个 retro future 的时代。 待ってね。 劲歌金曲。 是他将天地翻转， 也是奋不顾身追寻所爱的战神许茹芸全新单曲《弗烈亚》，陪你找到独一无二的勇敢。相信充满破绽的伤口是让光进来的地方，相信真正的爱是征服黑暗的力量。 你知道你开的是什么车吗？加对机油，它将是一台冠军跑车。 SUM 酯类机油为爱车注入跑魂，唤醒奔驰的欲望。抗噪音，低油耗，有效提升引擎性能，赛车级机油首选，邀您亲身见证。全台最大的 SUM 汽车保修联盟现正热卖中。 实在就是 SUM。 我是李国毅，配眼镜我推荐专业的小林眼镜。 现在当小林指定蔡司镜片，加购镜价最高折价1000元，满额再送李国毅专属好礼哦。 Kobayashi 小林眼镜。 一场超越现实的动人故事，金牌制作团队打造韩国原创音乐剧《光的来信》。8月17到19，七夕情人节相约台中国家歌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我是劳动部长许明春，一技在身，受用无穷。劳动部发展署的职业训练课程，协助青年提升职场技能。8月6号到10号，全国技能竞赛，各地好手互相 PK， 是年轻朋友展现自我、发光发热的舞台。邀请您来台中，一起为这些一身好技能的年轻朋友加油。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要多少是你有多久，却要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走来时的背面，我不在意你不去做的一切，但你的直觉，你的直觉怎么就沉默了？你的理智，你的理智为什么犹豫了？我不害怕你走去时的背面，我不想象你想象中的一切，但你的随心，你的随心怎么就可以了？你的温柔，你的温柔为 什么讲隐忍，所谓殷勤安慰，我不需要那些，只想听你说晚安，在视线变黑之前一起带进漫漫长夜，只想听着你期待，在天空塌下的时候一起走进一座花园。我不害怕你走去时的背，想象你想象中的一切，但你的随心，你的随心怎么就可以了？你的温柔，你的温柔为什么僵硬？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柯志堂的新歌，叫做《无关拯救的事》。在八月底的时候呢，柯志堂也会在 TICC 举办演唱会。隔天，是他大着肚子的，是表姐吗？ 就是亲戚。 对，大着肚子的娃娃魏如萱一样，也会在 TICC。2:56，待会呢，在3点，我们会有帅哥团体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所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 ，Stay tuned。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他是阿梅。 不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恨我，早应该割舍。 一天，两天，三天，第二十八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洛克补防水漆。 一口香槟，一边日光浴，良友秋旅超呵护，让你当公主。 日本奥之细道红叶手。品尝美馔泡汤去， 石原岛 Club Med 巴拉望碧海蓝天玩水去， 欧洲奢华河轮中文服务，麻烦都省去。 快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哎呦，便当店生意太好了，我实在忙不过来了。 哎，需要我帮你介绍临时外劳吗？ 哎，麦熊还哦，聘雇外劳必须要向劳动部申请许可，未经许可雇用外劳，最高会被罚75万元呢。 拍摄我不知啦。 而且你媒介非法外劳，最高可罚50万，得不偿失啊！ 啊，这么严重哦！ 嗯，找员工还是去公立就业服务站刊登求财讯息，看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国际 High End 音响大展，8月9日至12日于圆山饭店展出，唱片、音响天天抽，上网搜寻 TAA 音响展。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金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摔翻蹲下去， 扑我， 伸手长腿拉拉筋， 推我， 抬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108新课纲上路，教育部106年核定考招新制，大学招联会今天教务长工作小组会议初步决定，108学年开始，无论繁星推荐、个人申请及考试分发三个招生管道使用学测成绩，合并计算至多四科。招联会指出，明年参与个人申请的1963个系组，不含公费及新增系组中6个校系，个人申请与繁星推荐使用的学测科目达到5科。教务长工作小组讨论决议，建议发函要求6校系在简章公布之前更正。至于考试分发管道，108学年度采用学测当检定的部分，大考分发入学委员会也将先调查校系有没有超出四科范围之后再协调。考招依据以招生简章为主，希望简章月底公布。新北市三峡区花岩山林民宿餐厅今天下午1点左右，一名参加幼儿园校外教学的3岁男童不明原因掉落135公分深的水池，发现时没有呼吸心跳，新北市消防局已经送医抢救。新加坡廉价航空公司库航今天宣布，网络平均票价9月1号开始上涨5%，涨幅落在5到30新加坡币，大约台币113元到683元。库航指出，航空燃油价格飙涨将近40%，平均达到每桶90美元。燃油价格又占公司总运营成本大约32%，燃油支出比去年增加31%，所以必须调整票价。LINE Mobile 宣布，明天开始推出全新的漫游优惠，首创月租费可以全额折抵国外漫游上网费，每月最高上限可享5天免费。方案适用的国家包括新加坡、韩国、香港、澳门。 这项方案不论新旧用户都适用，可以使用到明年2月28号，月月都能折抵。不仅可以原号漫游，不必填卡，也不需要繁琐设定或是租借上网分享器。用户以手机滑到 LINE Mobile 官方账号开启漫游上网，就等于同时开启优惠，也可以出国之前打电话到客服中心开通。台湾之星今天宣布和全家便利商店跨界合作，推出申办488资费方案，绑约两年，除了可以上网吃到饱，网内互打免费，还能换取卫生纸、冰拿铁、水果盒，而且可以不用一次领完，需要时再去便利商店领取即可。台湾之星指出，这次方案为搭配 4G 入门月租费488方案，绑约两年就送全家便利商店生活用品组三选一，包含市价10000元、卫生纸50串，共有400包，相当一家四口使用2到3年；或是选择市价5000元的冰拿铁100杯，或是市价4500元100份健康综合水果组，新申办、西马续约都适用。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234点，跌幅1.03%，成为2251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6点，跌幅1.6%，成为227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55点，跌幅1.96%，来到27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19点，跌幅2.44%，来到878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80点，跌幅2.05%，成为277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9点，跌幅1.19%，成为328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68点，跌幅1.52%，来到10929点，成交金额140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62兑一美元，台币贬值4.6分。日元以111.64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32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彰化以南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今天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宜兰县。黄色灯号区域，新竹市、台东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2到35度，中部、东部、澎湖30到33度，南部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爸，我暑假要去打工，可以骑你那台机车吗？ 可以啊，那你记得要确认公司有没有帮你加保劳保哦。 哦，就像你们上班族一样要加保吗？ 没错，公司在暑假期间雇用你们这样的工读生或部分工时人员，也应该要在你们到职当日申报加保，你们工作期间才有保障。如果未申报你们加保被查到的话，劳保局将依规定核处公司罚款，公司还必须要负责赔偿员工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嗯，我会确认公司有没有帮我加保的，谢谢老爸提醒啦。 暑假期间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雇主仍应于员工到职当日申报加保，以维护其权益。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 纳禄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禄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室。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是投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We going pow pow, 摆 pose 零死角，万众中风暴倒。Keep going hard hard, win it crazy warm. Click click boom, 我们一起造。Stop stop, 锁定瞄准，来个八九个八。 谁最狂说不练实力派才有资格？ 快来买票进场看我们发炮。 Only day 没时间恋爱，这首歌。 今天来到 remix 版本 CTO， 你们听到是不是自己有点吓一跳？ 我们自己吓一跳， 原来这是改编版， 其实还蛮酷的。 这是其实我们现场 DJ 马克他有个盘哦，在 CTO， 三点零八分，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呢是造的现场 remix 版，因为我们欢迎最造男团花泽。 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CTO。 大家好，我是子宁， 我是郑伟， 我是雨清， 我是轩， 我是世伟。 好，今天少一个人，对不对？ 对，子欣因为学校学业的问题要提前赶回去。 没关系，我们就跳过他，完全跳过他。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认识五个人就好了。CTO 呢，就是最造男团，就是现在那个名称已经完全的连接起来了。最造男团那个造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造其实有多重意思， 嗯， 它有躁动的躁， 嗯， 然后还有。 你是说让所有少女听完都很躁动吗？ 对对对， 心痒痒。 然后还有就是听听我们的歌一起现场躁起来的躁。 嗯，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像躁的意思，它是火部嘛， 嗯， 然后它有三个口跟、嗯、一个木、 嗯， 然后很像我们团里《 说文解字》。 对，《说文解字》的 一个木是 上火啊，三个口一个木，噔噔噔噔噔噔， 因为跟我们。跟我们团体就是的那个个性蛮像，我们可能有的人会比较热情，比较火、 嗯， 有的人讲话可能会比较像木头这样子的 感觉，嗯嗯嗯， 所以合起来会有不同的火花。 啊，口的部分是比较 三个口 的部分，个性是比较会讲话，比较外向，是不是？ 对 对，也可以这样讲。 火口木，就总共只有五个哎，所以你们真的是把另外一个排挤掉这样子。今天根本把它算进来。 哎哎哎， 他算是全才呀、啊。 哦，好会讲话哦！ 哎、 好，可以。好，今天呢，就是我知道新团体跑通告很辛苦，你们一样的话可能要讲非常非常多次，可是没有办法，你就是一个团体，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认识你们，所以一定要自我介绍一下。所以我们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开始呢？ 好。大家好，我是子宁、 嗯， 我也是上个月的队长，那现在已经光荣的下岗了。 哎、欸，我就是不明白，你们是一个月换一次队长是不是？ 对啊， 对 啊， 这是一开始就说好的。 对，一开始就说好，老板规定。 队长负责干嘛？ 扫地啦，刷一刷厕所啦，倒倒垃圾啦。 你说在群组里面大家起床集合， 对， 收工这样， 有点像团体的保姆。 对对对对，有点像保姆，然后每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睡前， 嗯， 要跟老板报备今天的行程，然后以及明天的行程表。 哼、嗯，老板是指 罗志祥， 他有想听吗？ 他每天都会看， 每天都 是、哦， 就有可能现在我们的直播他有在听哦。 嗯嗯， 对对。 所以你是要报告今天的行程，然后表现，然后反省哪边做不够好这样。 就是先是列出行程表，几点到几点起床和几点到几点要出发去哪里，然后几点到几点什么通告，几点几点回来，然后如果中间有表演的，可能比如说有一点点瑕疵了，我们自己就会临时就是检讨了，就这一点就不会给老板报备了。 好烦的工作，恭喜你脱下队长职务，这个好累哦。所以子宁是今年六月份的队长， 七月份 的队长。那这个团体，每个团体里面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定位啊。那你的定位，你的风格是什么？ 我是 rap 还有 vocal。然后也是中低音部分， yeah、特别强调一下。 这么全才，那我是 rap， 只有 rap。 那你是谁？ 哎、欸，我是政委。 政委负责 rap 的部分。 对，负责 rap 的部分。 就这样没了。 还有就可能比较呆，这样负责比较呆的。 耍造里面的木啊， 木对对没错， 他就是木的代表， 他就是那个木， 木的代表。 哎、欸，你的眼神也蛮木的、欸， 没有你什么样的木？ 不是你仔细看他的眼神，因为他眼睛很平， 非常空洞，是吧？ 没有睁开， 就你盯着我，就是 没有、哎、放电一下、 哦，不是，他没有灵魂的在看着我，但是你就天生天然呆呆的这样， 对，也算一种特色， 呆萌呆萌。 對對對對， 好，这是政委。到了雨庆， 我是雨庆。我在团里负责的部分是舞蹈跟高音的 vocal。对， 舞蹈部分，所以你是会带领大家，或是大家有什么不会是可以问你的吗？ 是，就是可以负责领舞。 有一个很奇怪的部分，是因为男团出来就人数比较多，所以公司可能让大家更了解你们，会帮你们各自做一些定位。然后这个定位，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你们沟通过，比如说有什么高冷男啊、花美男啊、酷男啊、中二男啊。然后雨庆就是有个怪男的部分，我想说是有多怪，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会有自我介绍嘛，然后大部分都会说就是。关于进入这个圈子，就是可能我很喜欢跳舞，我很努力，然后干嘛的？只有在语气的部分，偏偏要写我是一个对于喜欢的女生，我喜欢出其不意的制造浪漫，没事在这边捧自己干嘛？这是很莫名的这一段，这是你硬要加的吗？ 没有，那个就是公司写的，因为依照每个人的个性，然后下去分配的。其实什么花美男啊、冷男、酷男、怪男，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原本的个性。 那他怎么知道你有曾经出其不意给女生惊喜过？ 因为我之前好像有分享过，就是我对于女生啊，就可能是女朋友或者是怎么样，就可能在一起的阶段，我很喜欢给对方惊喜。就可能在特别的节日啊，什么样子？ 你有一些很厉害的，可以你知道？哎、欸，因为七夕快到了， 是哎、欸，情人节快到了， 对啊，分享一下绝招给大家。 我很喜欢就是 很能干的女生， 不是 感冒的呀，偶像男团开黄腔吗？ 哎，世伟要笔记，这边要打个星星。他很奇怪， 没有，他之前在采访的时候有说一句，就是雨庆喜欢很能干的女生，你要不要在这边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没有，这个我那个时候说的能干，是我喜欢有才华能干的女生。对，就是必须要有才华，我喜欢有那个专业的女生，所以我那时候才这样说的。想挖洞，他想挖洞给我跳， 很多人都误会耶。那时候我看到下面留言说，雨庆喜欢很能干。 No. 那如果现在出现一个非常能干、有专业能力的女生呢？你要怎么讨她欢心呢？ 讨她欢心呢？第一次见面可能会用比较诚恳的、真诚的方式去跟他认识，就是可能试图了解他，然后介绍自己这样子。然后如果是在一起的阶段的话，有什么特别的节日，我会准备他很多他喜欢的东西，然后让他想不到时间点出现。 十张 CTO 的专辑， 我真的想不到， 酷， 超级想不到， 我真的没想到，一次我还送十张， 太多。 好，这个是雨庆的部分，下面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薛恩。那我在这个团里呢，也是负责中低音的部分。是， 好低哦， 真的好低哦。对啊， 对， 没了。 其实我大概每个领域都沾一点点，就是舞蹈也可以，然后 vocal 也还可以 ，rap 也还行。 低哦，我帮你下，就是全方位的意思， 全能。 谢谢。 全能的薛恩，好， 谢谢。 接下来是看起来就是会挖坑给团员跳的世伟。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伟，我在这个团队算是负责舞蹈的部分，然后卖笑，就是在这 卖笑， 就是一直笑这样，因为老板觉得我不太适合酷跟帅的那种， 就是我有时候很喜欢耍酷，嗯，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然后之前就有被老板讲过说，你不要一直耍酷，嗯，你要笑，让大家感觉到你的可爱，这样。哦，所以我在团里是负责就是比较开心快乐的那一面。 哎，你真的是蛮适合笑起来的感觉。 他给我很鼓鼓的感觉，有人这样说过吗？ 蛮多人这样说过。 真的吗？对啊，对啊，很有那个 feel。嗯，好，这个团体，那你们一起培训了多久？还是你们是不同阶段有人加入这样？ 哪两个是高中同学？ 就是刚刚挖坑给我跳的那 个。哦， 难怪， 难怪一讲完后，旁边其他船员马上就哇，又害我们。 尤其是属于木的那个政委，他就是个傻眼，對對對，想说你们怎么会这个样子。 对，我们两个算是高中同学，就是我们读华冈艺校，嗯，然后就是高中到现在都是到现在的状态， 都是同学。 哎，那你们高中的时候，你们高中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高中 当时 就是一样想要当艺人，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跟雨庆完全不熟，嗯，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们班只有25个，嗯，男生大概只有9个，我们还不熟。 因为世伟就是不是我们那一挂的， 你那一挂 就是譬如说我们都是跳舞的嘛，可是他的舞风跟我的舞风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我们在一起练舞的时候其实是分开两群在练的。 你们不会一言不合去练舞室打吧？ 不要再打，又打去练舞室打。 对， 不会啊。 所以你们等于是到这个阶段培训阶段反而又搭上线了，中间也没有联络。 对，算是，嗯，是因为比了这个赛，然后我们两个才在一起，嗯，然后加入老板的公司，进入培训生的阶段，嗯，我们才就是开始一起打拼这样。然后，但是轩也是我们的学弟， 哦，是啊， 对， 嗯， 就是以前我在华冈的时候，就是看两位学长， 他们是风云人物吗？ 绝对风云， 这么疯， 就是你只要在学校听到会跳舞的人，就会想到他们两个的名字。 天哪， 哇，变色， 真的是这样，嗯。然后那时候我还就是不太会跳舞，什么都不太会，然后就很仰慕他们。没想到后来变成他们的团员。 那这位学弟，你觉得你这两位学长谁更胜一筹？ 我， 哦，我很想知道，欸， 换你挖坑给我跳是不是？ 对啊， 我比较喜欢雨庆的风格哦，但是世伟的也很好。 世伟是跳什么 ？Girl Style 啊 ，Girl Talk Talk， 我可以跟凯乐姐一起，是不是？ 所以，那时候你说你那时候也没有特别会跳，没有会唱歌，那你在华冈当时你也是梦想就想成为艺人吗？ 没有，欸。 学轩的回答，嗯， 我一开始进华冈只是因为不喜欢读书，嗯，然后想要尝试看看表演这一块，嗯。但是到后面就是学到后面才发现自己有很多东西想要表现给大家看，嗯，然后才去报名比赛，嗯，然后进入练习生，然后现在出道，这样 误打误撞的感觉。 对，真的是误打误撞。 说到了练习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想象的练习生都是非常的艰苦啊，很可怜啊，嗯，如果要你们回想练习生的时代生涯，就第一个浮上心头，你们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哇，各自来回答一下吧。哇， 我觉得我是子宁，嗯，我觉得最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学习 CTO 这支舞蹈的时候。嗯， 那疯狂练舞， 对，每天12到15个小时，哇，一点不夸张，除了睡觉跟吃饭时间，其他都在练。 哎，那个到第十几个小时，你们腿不会软吗？哇，腿不是自己的。 每天洗澡的时候就要用很热的水，就是冲膝盖啊，就来缓解那种疼酸痛。啊，然后每天要擦那种就是肌肉酸痛膏啊，那。 你们有住一起吗？ 对，我们是住在一起， 所以会帮彼此推一下大腿嘛，就很。 那还是会。 现在想什么？你在想 自己推好？ 在想什么？ 有点怪怪的， 画面有点怪怪。 哦，所以就各自顾好各自的身体就 对 了。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记得其实这个练舞就算了。在练舞之前，嗯，就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之间，嗯，有一个体能训练啊。这个体能训练就是专用于就是欧洲人体格的那种， 它是训练专业舞者的那种体能训练。 对对对对，就是他的就不夸张的说，他的15分钟运动量等于平常人的一周，他的2个小时等于别人半个月。 我们每次练完那个体能训练啊，真的不夸张，是用拖把来拖地，因为地板上全湿就是汗。 对对对， 每天2个小时吗？ 对对对，每天， 他算是那种高有氧的， 对， 高强度运动， 高强，特别高强度，然后一直在动，一直在动。 天，你们每个人是可以负荷的吗？还是前几天是会吐的那一种？ 前一周其实就是 都是很累的状态，其实就是身体不是自己的那种、那种感觉、然后晚上睡觉其实睡不太着，因为身体太累了，太累，他反而会睡不着，半夜会惊醒的那一种。 你们老板好变态哦！所以这是子宁觉得最痛苦的部分，不停的训练，高压训练。 对对对对对。 那穆政委呢？ 我穆政委， 我是只要知道老板今天要来，我就会特别紧张， 压力很大。 我会紧张到我就连走到那个便利超商，看到老板的那个 海报、 照片或海报，我都会很害怕的。 你会喷漆吗？ 就会 把罗志祥涂掉， 不管到哪里都把他眼睛盖掉。 或者听到老板的歌，我也是突然耸个肩这样子。 为什么老板给你压力那么大？你有想过吗？ 就是我学习速度比较慢。然后老板就会去盯我， 很想盯你。 他算是团体，就是团内中就是学舞最慢的，所以老板对舞蹈很严格嘛，然后就会特别特别的盯他。 现在还是最盯你吗？ 现在比较多盯你，但是不会到盯了。 好，就是老板是你的压力来源。那雨庆呢？那时候最痛苦、最辛苦的， 我觉得辛苦的其实是心理层面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我们是当练习生两年了，然后对，大概两年的这段期间，其实你会不知道哪个时候自己会被淘汰掉，因为我们可能一个月会有一次评比，然后你这次评比你过的话，就是下一个阶段；你没过的话，你就是瞬间像是成为路人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个时候可以等待到发片那一天。 那最一开始有多少人啊？ 一开始其实我们中间的练习生的团员就是来来去去，一开始可能是10个左右，然后又换了新的2个进来，然后又走了3个，这种换来换去，对对对，就是淘汰率很高。 所以那时候你是已经有做好完整的心理建设吗？还是其实你也很慌张？ 我其实是告诉自己，就是绝对不能输，就是我怎样我也不要被，就是可能被淘汰。 雨庆 number one。 可是自己心里要有这种建设。对对对。 好，下一位薛恩。 其实我也蛮赞同于倩的说法，就是这个是算是最大的一个压力。但我现在，对，我还有想到一个，就是因为我是刚满17岁的时候进公司，然后现在下个月要20岁了。我觉得就是通常这个年纪的人，就是玩乐会占比较多时间， 对啊， 真的。然后，但是我就是这3年来，就是每天 没得玩， 每天就是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然后还要进行什么欧洲的体能训练，搞什么？ 就是、这3年来，感觉我每天就是充满唱歌跳舞，没其他事情的，也没有任何像这个年纪会什么啊谈恋爱啊夜店什么那种， 跟朋友出去玩， 真的对，跟朋友出去玩什么都没有。对， 你会很想体验夜店人生啊，想知道那个大家在懂之懂之在懂什么那样？ 多少啊，就是会想体验看看那种每天玩乐然后没有烦恼日子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就是这个年纪还是先冲事业为主，所以 自己的选择， 有舍才有得， 真的是这样。 好，薛恩，那世伟呢？ 我的话也是跟于庆一样的想法，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真的路真的蛮难走的，经过很多团员的来来去去啊，然后跟其实身边真的没有什么朋友，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聚在一起，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现在的朋友，我们在外面 只剩彼此了。 对， 这是老板的阴谋，让人忙到不能交其他朋友，只能靠彼此。 老板之前那时候就有讲过一句话，你们最好的朋友就是你身边的团员，就是那时候其实就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说先冲事业为主。对， 而且你们现在第一站才刚开始，大概还有20年要冲，要冲非常的久，要做好心理准备。好，今天我们一开始听了躁，接下来我们来听你们主打歌之一。然后因为这个，我们又学习到一个新的单字。 insomnia。 对对对，你随便挑一个来介绍好了，不要给他们就是惯性的。 我想听政委介绍 insomnia。 哎呦，可以啊。这首歌呢是在说我们人都会失恋嘛，那失恋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那有的人像去酒吧，然后有的人待在家，然后有的人疯狂的大吼啊之类的，反正这首歌就是在描述失恋的一种心情，对，哇。 All about, it's been like, surely you know what it is like. baby girl 不会再为你醉了整夜，也不会在餐桌前发呆吃不下咽。 Don't call me girl, this is not over, 每晚翻页作废 You know I don't need this man. Some flaws 有一件新的一夜、yeah. 我的失眠日记似乎还不能 end it。 有太多话搁浅在喉咙说不出口，只能享受这悲伤的 piano。 Don't tell me, tell m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沙发上还残留你的香水，你要离开的那一晚，不管我如何道歉，也如何流泪，你让我 How I supposed to forget you like this。 思绪都被你掌控，情绪也被你掳走，日复一夜，无止无尽的甘愿做个玩偶。 Oh baby girl， 太贵受下迷惑，心中抵抗不住冲动，我偏偏你究竟装持着我，母亲怀悲无奈爸妈的枕头。 Give me your love, give me your love, oh baby give me your love。 用尽力气呐喊 every night，却想起无声的呼吸。Or someday you'll be mine, oh my。在天空排列出你的身影，你的温柔倾躺在我灵魂的房间，一瞬间点亮了黑夜，在黑夜。Oh lady, hoping I could dream about you, tell me you were my eye. 八甜翻全世界，天后级的甜心雅丽安娜。葛莱美奖入围肯定，甜翻九十国 iTunes 排行冠军，全球180亿次串流点听记录。尼基米娜、流行天王飞董，神级组合联手，再次翻转全球排行。流行天后雅丽安娜最新大碟《甜到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天、两天、三天，第28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乐克补防水漆。 哎，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心安。 心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爸妈都不了解我，怎么办？ 和另一半观念不合，每天都在吵架。 工作与家庭好难兼顾，谁来帮一帮我啊？ 让四一二来帮一帮你。 啊？什么？ 不论是亲子沟通、夫妻相处，或是人际与自我调适等困扰，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咨询专线，让四一二帮一帮我哦。手机直播请加02。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国际 HiN 音响大展8月9日至12日于圆山饭店展出，唱片音响天天抽，上网搜寻 TAA 音响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睁不开眼睛，气氛不安定，胸口扑通扑通扑通，神经压抑着喉咙，需要放纵。哇、wow ！ 昏暗的街区，看不见霓虹，只有蒸汽。Yeah, 放肆的心跳，蹦蹦。Yeah, 就从这里开始躁动。 节奏的轻盈，天生的调皮，我生活的旋律早出现你。让世界变得不同， 终于有我的感觉。爱了不停的狂野， 有像一样的出口，没有谁能阻止我的怒吼。 没有定律，新的生命中重叠规则，造物者照进全世界。 No one can stop me now. 是开始改变的征兆，耳膜不停的狂跳 It's what I do、wow! 一直咆哮，爆炸的火也围绕，造物者要我手里变成信号。 I gotta see now CG go to the TG And then we all all gather to dance. Everybody shout CEO. Remember the CTO is the top one hit. 终于有我的感觉，爱了不停的狂野， 有像一样的出口，没有谁能阻止我的怒吼。 生命中风险规则，造物者照进全世界。 No one can stop me now. Wow. CDO, CDO, CDO. 3:35，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有 CTO 带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 CTO。 耶、，Hello， 大家好。 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了解这个新团体，你有任何问题想发问的话，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我们会带你发问。刚刚有人说让这个聊天室造起来。哇！说到 CTO， 这支 MV 是我蛮久以前在深夜的时候突然看到的，然后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是有点吓到，想说，因为在那一瞬间，我会真的分不清楚，就是这是台湾团体还是韩团。然后那个场面声势非常浩大，有点像那个疯狂麦斯愤怒到的那个氛围，就是一群男生在里面跳很整齐的舞，可是旁边有人不知道谁在那边骑摩托车让那个尘土飞扬，然后就想说你们在跳舞不会吸进很多的粉尘吗？那支 MV 看起来很辛苦哎、欸。 哇，那简直我们几个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吸尘器一 样，狂吸耶、欸！ 对，就是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是他现场尘土就算了，因为现场要营造出那种烟雾缭绕，需要用汽油倒在那种布料上，然后把它点燃，点燃出那种黑烟，然后距离我们很近，我们就直接跳的时候，因为跳舞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呼吸， 会喘， 会喘喘，然后就会吸到那个气，最后就是每拍一卡结束的时候，就是要找工作人员拿一张纸来 清 醒 鼻 子啊，然后 都是黑的， 啊， 都是黑的。 我还以为旁边会有很多纯氧，让你们赶快吸几口，就是舒服一下。看那个 MV， 我还有一个就是一直很想问关于男团，为什么男团跳舞脸都要这么臭？欸，是我臭， 那不叫臭，这叫帅。 哎，欸，没有，他们真的每个人就是好像我在电视机前面想说，哦，我欠你钱吗？而且我刚刚就是因为我没有见过你们本人，然后那件 MV 是我第一次看到你们，然后我现在就看到的是，我就想到你就是站在正中央的那一个，对不对？ 副歌的时候是， 对，因为我就想起脸上那一颗痣，他真的在前面就一副很凶，就是手势一直来，就是给人家压迫感很大。我就想说，来拍啥啦？就是是有规定说跳舞脸一定要有个态度出来。 没有，这首歌就是想让人觉得就是比较凶猛一点的感觉，所以脸会比较严肃一点。 对，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故事线中，我们是老鹰的化身，老鹰的表情永远都是坚定的，但是不会就是有笑脸的嘛，对。所以说这个是围绕着故事线。 所以这是你们浑然天成都办得到的吗？没有人天生就是你说像郑伟跟雨庆，我觉得你们就长得比较 peace 一点的。那你们要怎么做出那个态度来？ 应该是舞蹈只要下去，那个 表演 的感觉来，就会产生出那样子的表情。对对， 是，所以不可能有人像我想象中，就是有时候跳一跳就突然想笑，就 笑 就 不行啦，一定会被骂的啊！罗主任笑屁啊，牙齿白啊， 很凶。 对啊， 最近呢，你们就开始会尝试很多各式各样的表演。之前那个《夏恋嘉年华》算是你们第一场演出吗？ 第一次，而且那一天也是 Insomnia 的首唱。 你们要不要个别说说你们第一次登上那种大型舞台，第一次把这首歌呈现出来，上台前、上台后，你们心情的差异？ 因为我们记得 这是轩， 我是轩。我们在上台前的时候有彩排，然后那时候彩排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状况没有很好，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老板第一时间就到群组，算是有点骂我们，就是有点责备说，哎，怎么彩排状况这么不佳，然后很多东西就是还要再做改进，然后所以我们上台前是大家都压力很大的，就觉得说，哎，一定要表现好我们的收场，但是没想到我们表演完之后，老板的反应就是很开心、很激动，所以那个反差会让我们觉得，就是当下就觉得 成功了， 我们办到了， 真的办到了，就是有成功，然后很多粉丝也觉得说我们首场表演真的很精彩。 你们还记得自己踏上那个舞台，然后看到台下第一眼那个心情吗？你们是兴奋比较多，还是紧张比较多？其实那个手指间都在抖，可能没有人发现。 其实我觉得这很奇妙，应该说上台前大家都紧张要死，但是音乐一下一站到台上，我完全没有紧张感觉，反而就是完全很 enjoy 在里面，就是 享受那个舞台， 这就是我要的啊！ 因为你们的练习已经把你们变成机器人，你们已经感受到其他情绪，就是音乐一来，你们就会开始。就像今天，其实因为今天没有开直播，然后可是如果我们在现场看他们的时候，是一开始那个音乐一下，他们也是直接就跟着就唱起来，那已经变就是你们反射动作的一部分了。 这个音乐已经完全融入我们身体里面了。 在 App 上呢，如晴说，在拍 MV 的时候，你们谁最常 NG？ 是不是只跳舞会最常出包，或是干嘛要因他而重来？有这种人吗？ 其实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其实说 NG 好像倒真的没有，就是不会因为有人跳错，因为我们都算准备好去拍的，所以 NG 的次数应该比较少一点。对啊，对啊。 然后什么时候会再去花莲？这很难讲。你们接下来有哪些活动吗？还是要去哪边关注你们？ 活动的话，到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微博找 C.T.O 都可以找到我们。 C.T.O C.T.O， 然后找到我们官网都会 po 随时的很多的动态。然后也是我们的活动都会 po 在上面。 你们各自的，你是不是各自也有粉丝或 Instagram？ 要不要趁机讲一下？ 可以啊 ，Instagram 的话， 不想讲出自己私人账号，不是讲私人的，讲公开的这样。 Instagram 的话，我的是 S E A N 821821， 这是轩的， 对，我是轩。 为什么轩介绍起来很害羞啊？就是这个很耻，不能讲吗？ 没有，就觉得突然觉得介绍自己的有点害羞。 现在，哎，这个月队长是谁？ 这个乐队长 没来的那一个， 没来的那一个。 这个乐队长正在表演中，好，所以我很害怕，就是你们不敢讲自己的，是因为会怕罗主任说谁叫你们宣传自己的东西，这个吗？ 也不是了，也不是，就是 之前还没有这样， 没有 没有这种综艺 团体，综艺团体， 哎，人还是要为了自己，好好的宣传一下。 好， 那你 没有没有推来推去哦， 我是政委，嗯，我的 Instagram 是 B R A V E。底线 J 点 W I N G 底线， 就是 I I 对 I N， 就是关注你的人必须要有底线， 一定要底线，不然找不到。 底线是一条还是两条啊？底线 一条 一条， 其实可以直接打李政委就好了。 哦，李政委哪个政哪个委？ 正坐的正，嗯，密布的委， 嗯，你们想看就是你知道灶里面属于木的那个到底有多木，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CTO 里面的李九哲，哎， 哦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哎，可以， 他是新北市民， 对 对, 新北市民，新北好市民， 新北好市民，好，这、就是政委的下一个 呢。我是子宁，嗯，我的 Instagram 是 W A N G Z 还有 N I N G， 嗯，好。 我是雨庆，你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打翁雨庆，宇宙的雨，庆祝的庆，然后呢，账号也是 U 庆叉叉，就可以找到我。 好， 我是世伟，你在上面打詹世伟就可以搜寻到我。哦， 你们是很常会更新自己动态的人吗？ 蛮 常分享的。 比如说像雨庆的话，一天可能要 po 个一两条。哦，就是我的留言下面都是。你可不可以学习学习雨庆，一天要 po 个一两条， 就多分享就对了。 对，他因为他天天拍照，就是素材很多嘛。 雨庆，你的照片是哪一种风格？你是自拍狂吗？还是会拍团员的互动什么的？ 不可能，不可能 后者 没有没有， 都是前者，没有后者， 他都只拍自己。 对对对对。 Hello， 你们的 IG 也没有出现过我哦。对。 起哄我最喜欢了，哇！看男团起哄我超开心。 我要为自己辩解一下，你知道？ 这里其实也，我觉得你也没什么辩解的，因为你自拍的时候，就哥哥我、子宁我看到的最多了。 对， 只要一自拍，永远被我抓住。 你们想要进去，就是他自拍的时候，就在他后面晃来晃去就好了。 他会把你赶走。 哦，是啊。我说你挡到我的背景，走开，走开，走开。 可是还是会拍合照啦。 对啊，對，我们还是有很多合照。 所以今天下现场之后，觉得必须要 po 一下一张你们自己彼此的合照。 因为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拍了， 毕竟今天在访问的时候，你们自己说最好的朋友目前就是彼此了，所以你们也只有彼此 唯一的 可以好好分享。好，今天很开心可以多了解了 CTO， 也开心你们带你们的首张专辑，希望接下来你们活动可以一切顺利哦。 谢谢。 那最后呢，为大家送这首歌叫做 Turn It Up， 谁要来介绍？ Turn It Up， 我觉得。我是子宁，这首歌虽然没有在专辑里是主打歌之一，但是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最靠近流行 trap 的一首歌，就是它的节奏性也很强，然后就是当下很流行的，就很多年轻人爱听的一种曲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虽然没有进入主打歌，但是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今天谢谢 CTO， 耶，yeah, 谢谢大家，谢谢。Everybody, let's get it on! Now let's battle, don't kill my vibe 喊的血都把眼睛给我打开我有话一开始崇拜黑灯有多少暗中是你读的爱情状态随时都瞩目着 Yes sir, yes sir Hold up 开始有点危险微笑嘴角伸着线准备好就开始 Gonna show you what I got在咆哮，节奏在燃烧。Everybody, let's get it on. Turn it up. Turn it up. Bring that beat back. Bring that beat back.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一切都不得了。Let's go. 开始滴水，世界跳起 battle 气味。Damn, know it.

Every day seems a little longer. Every way loves a little stronger. Come what may, do you ever long for true love from me? 林宥嘉的 Everyday， 这个礼拜 Everyday 每天我们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问你知不知道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的专辑名称呢？知道的话欢迎你编写简讯，不管打中文英文的专辑名称都可以，内容请打 UFO 加上他们的专辑名称再加上你的姓名，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呢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天然的手工皂咯。提醒你简讯一封要10块钱。3:52，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你有开我的麦克风吗？ 有啊。 我是马克。 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你说声 再见咯，你很棒，拜拜。 这首歌曲来自于 Years and Years， All for you。 Everyone sees a man so tall, so perfect, they said. Yeah, you've got ambition. I thought we'd grow in time. I wasn't prepared. And now am I forgiven? Oh, you look like you're so damn scared. I don't really think you care. Yet don't you know that our time is through? It's over when I leave you sad. We're never gonna meet again.Your game, it was all for you. It's all for you. Is it always just standing for a man that can't heal? Ooh, I've got arrows, am I shooting through the sky for a still? 甜翻全世界，天后级的甜心雅莉安娜。葛莱美奖入围肯定，甜番90国 iTunes 排行冠军，全球180亿次串流点听记录。 we turning up. Yeah, we turning up. They point out the colors in you. I see them too, and boy,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We way too fly to partake in all this hate. We out here vibing. 尼基米娜，流行天王飞董，神级组合联手，再次翻转全球排行。流行天后雅莉安娜，最新大碟《甜到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闪一闪红绿蓝， 熟睡熟眠真放松。 头酷有睡魔之眠翼，独家首创 AVS 专利， 智眠光加双耳平插技术，大脑放轻松，怎么睡都好眠。睡魔之眠翼， 好好睡哦。 头酷有， 一大熊下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流氓阿德，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塑前任副总经理李孙如涉嫌收取厂商回扣，今天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发动第二波搜索约谈，检调人员兵分七路搜索，锁定下游厂商约谈3名嫌疑人，另外传唤7人作证，目前都在调查局初步讯问，预计傍晚陆续移送北检复讯，全案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侦办。检调人员调查，已经退休的李孙如，2014年到2015年任内，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资讯服务顾问标案中收取回扣，替承包商艾博斯科技公司量身打造软体规格榜标，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李孙如上个月500万交保，包商负责人蔡百中收押禁见。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林俊佑因为女儿疑似遭霸凌而带着2名警察到幼儿园公审师生，引发各界挞伐。检审会昨天决议林俊佑续留花莲地检署，而且停职并移送监察院弹劾。花莲检方今天表示尚未收到停职令，预估2到3天后才会正式停职。林俊佑到花莲工作7年来都住在官舍，依法在停职3个月内必须搬离宿舍。至于林俊佑累积的案件，必须协调其他检察官接办。花莲检方坦言还在协调，有点头疼。花莲地检署共有24名检察官，检察长和3名主检有指挥调度之责，因此不用接办案件。另外19名检察官必须接办林俊佑的案件，这对检方堆积如山的案件更加雪上加霜。 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16号登场，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义今天指出，希望时薪调幅不要超过2%，尤其基本工资去年才刚调，今年再调，业者成本压力实在太大。赖正义指出，基本工资不要调整当然最好，如果真的要调，也希望时薪调幅不要超过2%。现在时薪每小时140元，很多以时薪计的产业，例如加油站、超商与餐饮业快要受不了了。如果再涨5%，每小时时薪接近150元，这些以时薪计的产业压力很大。赖正义也向政府喊话，希望时薪与月薪调幅能够脱钩，也盼望时薪调幅能够低于月薪。赖正义认为，年金改革上路已经冲击民间消费力道，希望政府的基本工资调整要有一套机制。如果调幅超过5%，增加企业经营的困难，加上消费力下降，都不利经济发展。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34点，成为7618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172点，跌幅1.36%，成为12564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30点，成为54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46点，跌幅2.28%，成为2769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1点，跌幅1.24%，成为3287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56点，跌幅2%，来到276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224点，跌幅2.5%，来到878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68点，跌幅1.52%，来到10929点，成交金额1403亿。外资及陆资卖超58.89亿，投信卖超6.08亿，自营商卖超43.76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108.73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70对一美元，台币贬值5.4分。日元以111.62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28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彰化以南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宜兰县。黄色灯号区域，新竹市、台东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2到35度，中部、东部、澎湖30到33度，南部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救护车里的他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奋力挣扎，在十字路口的你，请当机立断帮他一把。 在交叉路口遭遇救灾救护车辆时，若车辆未进入路口，请减速暂停； 若车辆已进入路口，请尽速驶离，不妨碍救护车通行。 将心比心，你我齐礼让，为生命争取更多希望。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国际 High-end 音响大展8月9日至12日于圆山饭店展出，唱片、音响天天抽，上网搜寻 TAA 音响展。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我是一团乱，就跟我的 Candy Crush 一样。 不是你的 Candy Crush 吧？ 就跟你的 Candy Crush 一样。 4:10，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2018年8月2号星期四，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呢，继续来帮桃子姐代班。 special? Who says you're not presidential? Who says you can't be in movies?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Who says you don't pass the test? Who says you can't be the best? Who said, who said? Won't you tell me who said that? Gomez, Who says? 今天一样欢迎大家在你下班前、放暑假的时候、无聊的时候、休假的时候、刚睡醒的时候、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各式各样的时候，想要跟我们聊天的话，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首先呢，我们要先连接我们的电话线 哦， 再开始开放大家似有若无、若即若离、要打不打的态度。 谁说你不能打电话？你可以。02-2363-9955。 我以为我已经累了，无法再回头，没有目标的翅膀，我试着飞越那扇窗，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沮丧。我微笑不是假装，我追是因为渴望，我奋不顾身奔向每一道阳光，我跌倒是种成长，我哭是一种释放，我存在不是假象，我不管我倔强，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坚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点谎，别说我一直找不到方向，再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点谎，为别人看我不屑目光，昂首飞翔。 人生会有几件势在必行的事情呢？ 当你股票亏损的时候，势在必行，要停损。 陈世恩，必如镜的势在必行。02-2363-9955，嗨，你好。 好， 你是 马哥。好， 你好。 史先生， 史先生你好。 史先生， 史先生，老婆好。 哦 哦 哦 哦， 看来 准备了一下哦， 看来是要来找茬的哦。 啊，没有啦。 史先生 今天想说一件让我很痛苦的事情。 怎么了？ 上礼拜去开屁股。 去开屁股？ 痔疮啊。 哎，没错没错， 把它绑起来。 很痛苦，还要送货、开车。 可是开完不是一定要休息几天吗？因为你那个不能动哎。 有啊，休息了个两三天啊，但是工作需要还是要上班啊。 而且你是开车哎， 就是要一直久坐这样子。 是啊， 辛苦你了。 对，而且又不敢吃东西， 不能吃辣的、炸的、刺激的都不行。 哎，上班时间也不太敢吃东西，怕想上厕所。 嗯， 对啊，所以这是我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这一波痛苦过完之后，你就有一个 fresh 全新的屁屁了， 无法拉屎，史先生。 哎，那我朋友他就是开完啊，就在休养的时候，他就说，你不经过这一个手术，你不知道原来人的肛门会这么容易，或是很多时刻它其实都在收缩。但你没有意识到，可是他当他会发出警讯的时候，这时候他也动，这时候他也 哦， 没错没错，有时候就会丢丢那种感觉， 是不是有时候睡觉睡到一半也会丢丢啊？ 真的假的？ 嗯，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屁屁超神秘 哇！ 没错没错，哎呀，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你们讲的事情。 谢谢史先生的分享， 别这么说， 再会， 谢谢您， 拜 拜。 02-23-63-99-55。 喂， 嗨，你好。 喂，你好，我叫钢牙，因为我现在有戴牙套。 嗨，钢牙，你好。 你好。 因为我想分享，就是我最近就是喜欢上一个同事。对，那时候就是刚面试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他了。 他是面试官吗？ 不是，他不是面试官，他就是跟我同样要面试的人。 哦，新进员工。 对对，差不多在一月的时候，对。对，然后那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然后我也真的很喜欢他，因为我说我之前有谈过恋爱，是在国中的时候，但大家都说那不算，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对，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谈恋爱，然后对，虽然充满挫折，但是我就想分享这件事。 这样充满了挫折，因为中间还有很多疑点，让我们来把疑点一一厘清，好不好？钢牙，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25岁。 25岁，然后呢？这个你喜欢的同事，然后你们现在是有在一起了吗？ 没有，没有在一起， 就是你单方面喜欢他。 对。 那他知道了吗？ 他知道了。 哦，他知道。 我对我几乎是每天都说我喜欢他这样子，当然就是开玩笑，但是我有正式的说过，对，然后我也就是每天骚扰他，他也没有就是也没有不跟我讲话，还好、还好，对。 然后你每天都会跟他一起吃中饭吗？ 对，每天都会跟他一起吃中饭。 两个人还是一群人？ 没有没有，一群人是， 就办公室人都会一起吃中饭。 对，偶尔会两个一起吃。对，大部分都是大家一起吃。 你是认真的喜欢他吗？ 嗯。 你是认真的吗？ 但我常被他就是拒绝，对。但我也就习惯了，还对。 你现在在上班吗？ 对，上班期间。 对啊，你现在在上你现在在上班的地方，然后你喜欢的那个女生，她也正在收听这个节目吗？ 对，没错， 所以是讲给 他听的。对，他们说可以打看看。对， 我觉得你好像不是真心喜欢他，我觉得好像打来闹的这种感觉， 就是爱起哄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想说， 所以你们办公室全部人都知道你喜欢他？ 不是吧？ 他们就说真的。真的，因为我们算是比较少人数的办公室，然后 少人数 啊，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每天都在听这个节目，然后说叫我打电话过来看看，说可以分享一下，他们说期待我会讲些什么，但我， 那你说说这个同事哪里吸引你啊？你叫钢牙，那要怎么称呼他？ 钢牙，怎么称呼他？这个吗？我称他，我直接称他名字哎，对， 直接叫他名字哦， 对， 叫他，那你用小，然后加上他名字最后一个字好了，好不好？ 小婷， 好，小婷，好， 对， 好，对，那你喜欢小婷哪一点？ 我喜欢，喜欢他，就是还蛮。真诚的，就是他跟别人相处还蛮真诚的，就是比较不会觉得让人觉得就是有点假的这样 啊。 然后他也不会因为就是像我们有时候会吃饭，但是他也不会因为就是我喜欢他，然后常常就是叫我就是占我便宜这样子，他也都会就是自己出钱，这点让我还蛮意外。 对对，欧米欧米，废话，他跟你只是普通同事关系啊，干嘛？ 对对对，可是我之前也有追过喜欢的女生，但他们就是可能会就是占我便宜，就是让我就是可能就只是吃饭，就是让我付钱这样子。对， 怎么这么坏啊？ 对，这以前有追过女生是这样子，但是他对蛮让我意外的，对，也蛮好的，而且。对我还蛮就是 那如果有一天小婷啊，就是她跟大家都说哦，我交男朋友了，你会心碎吗？ 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哦，他已经有男朋友 了。对，所以我才觉得这段历程很心碎。 你一直去乱人家干嘛？你有病哦！ 我就是喜欢他，所以我每天都要跟他讲我喜欢他。 对，没错。 那这样是注定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还是你在等待？就是他们 分手，而且不就造成人家的困扰吗？ 对，好也这样。 没有办法，我感情覆水难收，收不回来。我看到小婷就好快乐，好开心哦。 嗯。对，我想点首歌给他听，可以吗？ 你要点什么歌？ 你有什么资格点歌给他听？ 你是不是编了一个故事，然后最终目的是要点歌？ 这个故事也太长了吧？ 我想点《告白气球》。对， 对， 那我每天告白还是要点这首。 你明天还是要告白，你每天都要告白。 没错。 再见了，钢牙， 拜拜， 拜拜。 什么都被偷，都窝在沙发和被窝都痛，痛被你烫过 ，no， 为你吃糖果。做什么白日梦？你不是个小偷，手机和电锅在哪里？ 你为什么现在露出好像刚刚钢牙在讲电话憨憨的笑容的感觉？ 有点可爱啊。我舌头打结，才刚打翻水杯。 敢不敢再安逸？小钢牙你在干嘛？ 我了解他。I feel him。 你的后知后觉真耐人寻味，不要叠对叠，我要美啊美，等你完美我的美。哒哒哩哒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爱哒哒哩。 哎 哎哎 ，Hello， 喂，你好， 怎么称呼你？ 我叫台北的贤雄， 贤雄， 很闲的熊 ，Salty Bear， 你好， 你好你好， 贤雄，请你听电话里面的声音，然后把 App 关掉，谢谢你。 要把 App 关掉， 是 的。 好了，我听到贤雄的同事对于 Salty Bear 的反应了。那贤雄可以开始跟我们说话了。 不用那么远啊！ 喂，哎哎， 不要理你的同事们，请专心在我们身上，贤雄。 贤雄，如果再不回来岗位上，我就要跟你说再见喽。 拜拜。 再加上严爵偷偷的爱你，是不是还在偷偷玩我 Candy Crush？ 我没有，没有。 那麻烦你把充电线接上 ，OK？ 哦。 02-2363-9955 2363-9955，今天的桃子晚报，你想要找人聊聊天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雨伞下的距离，车窗里的空气，没有防备的自己，好意外，不由自主的动心，喜欢你微笑神情，专注的眼睛拨动我的心情，喜欢你认真表情，对我好热情，心慢慢的贴近， 事，已习惯身边有你的呼吸，喜欢你微笑深情专注的眼睛，拨动我的心情，喜欢你认真表情对我好热情，心慢慢的贴近，喜欢你温热真心传达的气息，温柔包围我的心，到那么一天你是否愿意。 哎，那是你没吃对。推荐你有五层包覆的 LP110 特异菌，它是由宏光科技大学蔡正志博士团队研发，来自光田医院的菌种，它能对抗胃酸、胆碱、耐高温，帮你抵抗坏菌，留住好菌。 快拨0800-005-995索取 LP110 特异菌试用包，0800-005-995，0800-005-995。 暑假怎么玩最好玩？里程加速期满，怎么玩都好玩。八月底前刷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刷卡满额最高享15000里数回馈，期满20000里数就可兑换东京、首尔、北海道、巴厘岛等经济舱来回机票。网路申办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首刷礼刷满2000元再送2000里数哦。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循环年利率6.75%-15%，限制及详情依国泰世华网站为准。啦啦啦， 看我一眼，再青春一遍， 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别急着说再见。 周慧不被遗忘的时光，华研唱片有在卖哦。 今年夏天，你的舞伴会是谁？柯志堂全新创作，彭佩瑜友情演唱《舞伴》，柯志堂最新专辑《吟游》。8月2号全面发行。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萧敬腾。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しもまた願いが一つ叶うとしたらそんな空想広げ一日中ぼんやり過ごせば月も濁る東京の夜だそしてひねり出した答えは君が好き僕が生きる上でこれ以上の意味はなくたっていい夜の道アパートの脇くたびれた気が切れるグラス缶コーヒーを買って僕の手が涙拭えるとしたらそれは素敵だけど君もまた僕と似たよね誰にも踏み込まれたくない領域を隠し持っているんだろう君が好きこの日 今天的脸书呢都充满他们要来开演唱会的消息 Mr. Children 某个世代的人天哪 来吧 劳累纵横 劳累纵横 喜欢你这首歌曲时间来到了4:34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在接听大家的电话02-2363-9955 2363-9955 嗨你好 嗨 Hello 你好 Yo 你是谁 嘉义的 Alice Hi Alice hi, hi. Alice 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要回应刚刚那个第一通那个男生的问题 钢牙弟弟 第一通 对 还是痔疮 钢牙 哦钢牙好好 对 怎么了 因为 我觉得我有过类似的情况、okay. 然后就让现在的就是现在的先生觉得哎、欸、对方都已经知道嗯他对那个男生就是会觉得说你这样是什么意思我要不要 mass talk 一下要不要男生了解一下你到底对我女朋友有什么意思 啊哈、就喜欢你啊 我就喜欢你 可是这种喜欢久的话人家觉得是误会可能会变成变态或者是生活上的困扰 哦那 对啊 所以你以前之前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那时候怎么办 那时候的话我就很认真的刚刚讲说你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想要 叫警察 对对我真的会想要报警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你一定会有遇到就是在跟他那个小雨大意说啊你的缘分可能会有更好啊可能我们只是过客什么的然后希望他想通但是他听到报警他又想说有必要这么严重吗我开玩笑的呀你干嘛这样然后就恼羞成怒对所以就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会觉得我想请问两位就是说男生跟女生在什么年纪下交往是最 OK 的因为我大部分都听到可能男生要可能20几岁快30几岁那时候很成熟然后在跟女生交往会各方面会对比较讨女生欢心女生也会觉得说哦你好贴心你怎么都知道我在想什么不会那么幼稚那两位觉得呢 我觉得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谈恋爱的感觉但我自己的确是觉得 你到了某个年纪之后 跟就是从现在开始回头看以前小时候的恋爱你会觉得以前小时候跟我谈恋爱的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就他们其实蛮可怜的就是对我的包容性要更大就本来要包容我的地方就已经很多可是小时候要包容就是有不同的点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 十八二十就开始谈恋爱，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生经验的累积，就你没有谈过，你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啊，你不会知道你谈恋爱会变什么样子，你可能自己也不认识那样的自己。 还是你在说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选择几岁的？ 可他都已经结婚了，他应该不是问题是要问选择几岁的吧？ 我觉得是谈恋爱，可是这让我想到，就是其实也要谢谢曾经的恋人，因为从他们身上的一些经验，然后现在这一个就是不管先生还是太太，就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成果。我觉得这要谢谢之前的经验， 一切都是过程。 是的， 没错。 是的， 谢谢 Alice。 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朋友之间我最活泼，把你拱成一个皇后，任何时候永远都得宠，最怕我有失手，最怕你不懂我花朵为什么散场之后又还给我落寞，漫长的男友，人沉重躲在嬉闹背后，当被你的忽略层层剥落，我才发现有多痛，习惯漫长的男友，角色冲突却乐在其中，我愿继续在你周围守候，你是否会偶尔感动，嬉闹背后，当被你的忽略层层剥落，我才发现有多痛，习惯暖场的男友，角色冲突却乐在其中，我愿继续在你周围守候，你是否会偶尔感动， 陈大天暖场男朋友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Hello， 你好， 你是谁？ 我是意大利的 C 当 Please。 C 当 Please， 你真的人在意大利吗？ 当然不是啊， 他是知名的设计师。 对 ，C 当 Please。 没有，我想要聊，就是我今天跟一个就是小我大概十几岁的人聊关于就是 C 当 Please 吗？哦，主题曲 不是不是那个主题曲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因为我没有很大，我大概30左右，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因为就是跟我们当年小时候就是看卡通的管道不一样了，就是我们以前都是看着电视，然后我们局限于时间，那他们现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以前像我们那个年代，你要叫我们唱出那个卡通的主题曲实在是易如反掌。可是现在的小孩就是连听可能都没听过，他或许喜欢那一部卡通，可是他可能没有听过那个卡通的主题曲。我就觉得哦，这好像是时代的交替，我觉得就是有老了的感觉。 可是会不会是因为他也没有到很热爱啊？不然之前 他没有那么爱 周三动漫夜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对主题曲也是 真正爱的话，因为他现在不受时间控制嘛，所以他在网络上可以得到一切。所以如果真的爱的话，他们会从头听到尾，他们才是真正 的。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比如是像我们以前嘛，就是十个小男孩有九个，因为他们没办法去快转。对，可是现在的人有可以选择快转的权利，就是有些人可能他真的很爱，他可能连主题曲会听，可是有些人虽然爱卡通，可是因为他想要快点看到卡通就跳过主题曲。对，就是我觉得比例上跟我们以前，就像我们以前那种高中，就是你要随便讲一个周星驰的台词真的是很简单，一开个头大家都一直噼里啪啦一直讲，而现在就我觉得就没有那么一个大的影响力了，就觉得蛮难过的。 这不用难过，这就是 这不就是时代的进步吗？ 对，就觉得就是啊，我小时候 当同一代人全部都在看着同一个东西的时候，这才是比较可悲的一件事情，这蛮恐怖的、欸。 可是我觉得，就是像我小时候，就是我大概国小三年级，那刚好是神奇宝贝的时代，就是我周末如果没有看到那一集，我礼拜一很难跟同学聊天呢。 嗯， 对啊，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就是进步是好的，可是还是有一些好处跟坏处，就是共同话题我觉得比较多，就像以前的那个综艺节目也是啊，什么像百战百胜那些，就是因为你能看的就只有那三台，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一定都会看差不多的，可是现在你选择这么多了，所以你能看的太多了，所以不一定我们都喜欢那个东西，所以不一定会看同一个东西， 但可能他们可以聊的更多啦。 可是就像我跟 你一定要大家都很有共鸣，像刚刚 Sit Down Please 觉得有共鸣，就觉得哦很开心中了。 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Sit Down Please 是 什么、啊、 就是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桥段，就他前面有只龙虾、 啊、 我就是不知道、啊、 对啊，他就是很喜欢这种共同感。 我的意思说，像如果是以前的话，就是比如说十个可能有六七个知道，可能现在的话你就是十个搞不好只有一两个知道，就很少。 不需要为这个事情这么难过吧？ 就觉得蛮难过的，好吧？ 别惆怅， 只是想要感慨一下而已。没事了，谢谢。 感谢你的 Colin， 拜拜， 拜拜。 喂，嗨，玛丽马克。 哟，你好。 嗨，你好，我是台北的梁朝伟。 嗨， 梁朝伟。 这样这么快就有新进度了？你们昨天瞬间在一起了吗？ 不是啊，他昨天说了一句话，我昨天讲完之后，我觉得我要冷静一下。 哦。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说，的确好像才刚分手，就是这样，就是不太好， 嗯、 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慢慢认识这样。 哦。 然后。就他就说了一句很让我爆炸的话。 爆炸怎么了？ 他说哦，他原本大学的时候就想过要跟我这样子告白、 嗯、 但他那时候觉得可以等。 嗯。 然后后来我就被别人追走了。 嗯。 然后他就说身为一个好学生就是要懂得检讨错误。 是是。然后。 对，然后 不会让这件憾事再度发生这样子吗？ 对，他就说 他好会哦， 这个很 哇，这个爆炸是好的爆炸。我刚本来很担心说什么是不好，说等你还有，你以为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这个超爆炸，马上冷掉。 不是，整个杀伤力很 强。 我是个好学生，我懂得检讨自己的错误。以前大学我想要追你，我想要跟你告白，我忍住，我没有，我等，结果没有想到你就被别人追走，然后。我现在不会再犯第二次的错误了，子曰不二过。 对，我觉得完了。 是不是老师？是不是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我觉得很恐怖，我觉得完了。 你说 我觉得好像那个就是照有一种，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嗯，如果我跟他同龄，我应该会就是觉得应该一下就掉进去了吧？对啊，可是我就觉得，可是到底。就我不知道，可能现在年纪有差距，我就觉得犹豫。 怎么办？出一些小小的难题给他。 小难题。 出一些小难题。 小难题。 对。 我想不到任何小难题。小难题是什么啊，老师？ 那小 难题是什么呢？ 譬如说， 我知道。 哎、欸，我昨天经过小南门，晚上我看不出那是小南门、欸，哎，看起来好阴森哦。 小南门豆花。 哦，小难题哟、哦。譬如说，可以譬如说，老师现在有一个很想吃的东西，但是就是我没有要告诉你是什么的意思，你看你可不可以猜中，然后买来给我吃？ 猜中老师的心哦！ 猜中老师的心， 哇，这么难？ 嗯， 哦， 之类的。然后中间可以就是你可以想三个提示给他，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每给一道提示，就会就是。 会多扣一点分，就会再多一次难题哦。 你那什么就是很撩的口吻啊，你那个声线很讨人厌哎。 就老师其实就是想要试试看，对，你是好学生，你应该也会使命必打的吧？你应该这应该难不倒你的吧？ 哇塞，好厉害、哦！ 我觉得老师会采用。 可， 我也觉得我会采用。 梁朝伟加油！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受不了哎、欸， 受不了。 会不会所有明天的人的手机里面就奇怪？哎，你有收到吗？怎么我也有？就是罐头简讯吗？为什么这些女生都纷纷要我猜她喜欢吃什么？ 没有，这个这只是一个比喻，这只是一个比喻， 不会， 还有很多其 他东西。他们现在听不进去了。食物三个连结，我这三个要想什么？我今晚就要转哦，这 大家有点创意。 明天开始 不一定要 食物啊。全台湾的男性，你们要受苦受难了。 在等你点亮，没消息，不管为什么，我只记得你还很美，还有你那张甜甜的笑脸，我记得你说要永远，所以I want a little more， 一直都爱着你，我不后退，这不是电影，不能结尾，我会让你看见。 熊下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最干净的浓浓 N 字毛巾，独家高温淬炼，五秒吸水，请选择 N 字才是最干净的毛巾。NONNO 浓浓。 丈人要将事业交给我，迄一天，伊找我来到台北车头，伊甲我讲：“ 去到度，思思念念的，也是这碗吃阿面。你爱会记的，为倒位出发，也是爱回去倒位。世界变透透，厝才是上重要。” 台北车站旁，一栋永流传，离双子星国门最近，32层钢骨摩天住宅。金王